第一课，要点二，二十二个辅音字母，第四页，字母的汉语名称及其发音。啊，不发音，气流闪断。背，有两种读音。色背。 b b。 擦背。 v v。 格 g g。 答 d d。 黑 瓦 v v。 灾 z z。 海 h h。 太 t t。 右 y y。 咖，有两种读音。色咖 k k。 擦咖 h h。 拉 l l。 煤 m m。 奴 n n。 撒 s s。 爱，不发音，气流闪断。配，有两种读音。色配 p p。 擦配 f f。 擦 c c。 扣 k k。 会 r r。 撕诗 诗诗。 塔